你在旷野是我不安灵魂的庇护所，繁忙生活中的宁静绿洲，美丽的城市有时掩饰你的温火，在我们诗句中绽放，在活动和节日中抚平我们的恐惧。你的人民正直善良意图的精髓，阴谋者随正义者消失，当腐败枯萎时，你将迎来更幸福的时光。那腐败曾令你正义的人们心碎，在你的街道上我们创造故事与传说，然后带怀抱希望阅读你的纪念碑与博物馆，告诉我们过往的生活和我们的一样艰辛。你缺乏热情的款待，但你敢给予就是真挚无私的雨果诺爱。而是布卡拉曼加的子民，在他温暖的拥抱中，我感受到你每一户人家的拥抱，在他身上我见到你的微笑，你的真诚虽偶尔意外，致敬你的勇士们，那些曾推翻帝国的英雄们。只要你接受我的诗句，我将继续在你之中绽放，在你四季如春的高原，在炙热的西隆，在冰冷的柏林，还有你那甜蜜的森林中，在潘达苏卡的林地。曾令你正义的人们心碎，在你的街道上我们创造故事与传说，然后带怀抱希望阅读你的纪念碑与博物馆，告诉我们过往的生活和我们的一样艰辛。你缺乏 善待，但一旦给予就是真挚无私的。